相信有点可能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翻看着你的相片，又让我想到了大理。阳光总那么灿烂，天空是如此湛蓝，永远翠绿的草山。我爱蓝色的洱海，散落着点点白帆，心随风缓慢地跳动。在金色夕阳下面，绿色的仙草丛林，你的笑容多温暖。我爱丽江夜晚熊熊的篝火，我们歌唱跳舞，快乐简单。蓝色夜晚满天的星光，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。在我怀里你轻声低语在耳边，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，伴随我想你的今天。沉重的心，感到从没有轻易。 从没有了。

次与你擦肩的讯息，如今是你让我想起那天白依旧，天白依旧。 慢了几分， 几分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当初总是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珊瑚礁，